十四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两点，成都。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因为我们就是潮流。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我有所理解，你有所感悟。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听一段民谣，讲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一场冒险迷途的人先上路，年少时处处风景不想回头，成长是一场游戏，勇敢的人先开始，跌撞在慌张前行，不说回头。行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潮汹涌忽然止步，怎么热烈时一步倦怠一步回望阑珊处，从前轻狂绕过时光，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 背起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走过双脚，踏过江。一定 的力量，我多想给你一颗轻松的心脏，妈妈，妈妈，走的时候一定叫醒我，妈妈，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孩子在青春难过，我不想在没有叶子的冬天沉默，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辆能带我远离悲伤的车，妈妈，妈妈，带我走吧，我们到天上或地下去等着吧。 李宗盛，读歌人大佐。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 谁知道会有多少愁，

走一只囚徒红尘的飞鸟，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变迁留少不及你有原始的美少，那松土尽了是我被误解的曲调，甘愿是条鱼游离澎湃是江潮，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若等霜雪雨来到换你雨寒的好，却无奈缘自蹊跷，有我身负寂寥，仿佛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

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如潮水 Give me a hand in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my life. Baby, don't let me cry. You always call me every night, but only say, baby, goodnight. Only say goodnight, just goodnight.

知道了。 FM 九十八点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看书，耳朵做一串项链，被你锁进铁盒子，眉目流转做扇窗，你常在沉默时凝望，而我的身世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你经过我半生的意义，如此取舍，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 中城关，我坐下马正酣，看那轻飘飘的衣摆，趁擦肩把裙掀。 踏遍三江六岸，借刀光做船帆，人流水尽头两端山，大刀劈你四眼。 针锋素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雕塑的鱼线，问我龙几两钱。 书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你的笑像一条恶犬，装满了多新鲜。浮现至春宵艳阳天，待到梦醒时分睁眼，铁甲寒意凛冽， 夙愿只隔一剑，故乡近似天边，不知何人浅唱弄弦，我彷徨不可前。是没有心碎的时刻。

开始变得寒冷，孤独了忙碌的人，总会有一些善良的狗，心中藏着秘密。我在黑夜里听见你的歌唱，是我没有听过的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 瞧他站在小溪上，小溪他站在小村旁，小村他是个美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小桥他站在小溪上，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它是个美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枯藤老树般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过半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它是个美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枯藤老树般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过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然后他说树般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过小石板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 的时代，风华才速留白，抖落一身尘埃。传来冰消雪融化，闪亮寺外，晨昏光阴都在写山顶分开。人间的气候，不为谁更 风声，作词人李卓雄，读歌人左立。若你看出我那无形的伤痕，你该懂我不光是好胜。若你看出我那无形的伤痕，你该懂我看你的眼神。一邪一正，我会是谁的替身？真做假时，假当真。说来遗憾，就算我有多坚韧，若有似无，有什么凭证？半喜半悲，爱本来是双面刃，是非任他们议论。没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爱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近黄昏。 如你看出我那无心的伤痕，你该懂我不光是好胜，一切一整我会是谁的替身，真作假是假当真。说来遗憾，就算我有多坚韧，若有似无有什么凭证，半喜半悲，爱本来是双面人，是非任他们议论，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而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近黄昏。那无形的伤痕，你该懂我看你的眼神，一切一整我会是谁的替身，真作假是假当真，没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爱你却不能过，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近黄昏，没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爱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近黄昏。别走漏风声，爱你却比死更冷，灿烂却是近黄昏。

大步，你输了总会哭，时间留不住我脸上的泥土，破旧运动裤走过了多少路，你画的长颈鹿我拼命的守护，沙漏在记录岁月的颠覆，汗水滴滴答答，谁的眼里进了沙，你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家，你说大约在东京，你就会回来回来啦，你说初一是一个可爱的小天狗，把月亮咬了一口，然后它就一直瘦，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也一直瘦，

stay with me just for a little while? Can I take you home? Can I take you home? We can go anywhere you wanna go. Can I take you high to the mountain sky? We can go as far as you wanna go. Them stars makes me wanna take them wings to my arms. She's got this way, she's got this way of wrapping her little heart around mine. Can I take you home? We can go anywhere you wanna go. Can I take you high to the mountain sky? We can go as far as you wanna go. 词人姚谦，读歌人董珂，千丝万缕，其中一系，安静是穿越的羽翼，闻到秋光，沐浴蝉鸣，你在时间的那里，而我在这里，你等候我多时，终于知己般相遇。乘着白雪，听见柳絮，你在时间的内里，而我在这里，一手编织着时光，温柔擦亮了沧桑，屏息在凝望的雨境，今夕是何夕？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在我这里，一手编织着时光，温柔磨亮了沧桑，屏息在凝望的雨境，今夕是何夕？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当我在这里， 千丝万缕其中一系，安静是穿越的羽翼，闻到秋光，沐浴蝉鸣，你在时间的那里，而在 里，手边指着时光温柔磨亮层层，冰心在你我旅行惊喜是何夕，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于是